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，我急躁气喘，动情为你盼君可发现，回赠相思一串。我的眼波跟你通电，倾出我出现狂言，瞳孔早扩张，失去焦点，心窗已虚掩，心肝宝贝梦正甜。寒夜里，曙光不会现，长拥你的温暖。在眼前，我急躁气喘，动情为你盼君可发现，回赠相思一串。如火的眼睛